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radio.hk 老公，老公，呢边都做紧大减噶，我想再买多几件衫啊！ 喂，老婆，老婆，你经已貌若天仙，着乜都咁靓，唔使再买啦，不如交多啲月费俾 myradio 支持下仲好啦。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，你交咗月费未呢？未交嘅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拣选你想撑嘅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啊，翻嚟第二節啦，咁啊有個叫做最新消息啦，就是、文匯大公可能合併。 你国将啲冇人睇，我都唔睇文汇大公。喂，呢啲嘢我喺网台成日讲噶啦，系咪？屌你全香港九龙加新界加埋卖唔捻到200份，我而家话俾你听啊！你有咩做咩报纸啊？全部系啲中资机构订嘅，系嘛？跟住就日日搞我哋，唔家产真系最捻惨啊！你多人睇，你搞我哋，咁都有啲吓，即系啊，有啲作用啦，宣传作用啦，有咩作用啊？你话俾我听。 唔系咁间唔中睇下啲新闻都几有趣嘅，有好多嘢我睇咗我自己先知。 跟住文汇报发言人就话：我哋满足知情权，克尽媒体责任。屌你咩？话你李国章批评文汇大公冇人睇咧，就深感遗憾，免费赠阅俾你一年。屌你老味，好捻好笑！呢两张报纸都系共产党嘅香港喉舌，用嘅咧就系屌你咩，即系中国人民嘅血汗钱，系嘛？咁然后呢养嘅养一班即係屌你咩，即係完全冇专业水平冇专业道德嘅呢个所谓新闻编采人员。最撚叻就係作新闻。咁喂，你文汇大公甚至好似香港时报近时咁样，你当然有你自己嗰个政党嘅立场，呢个係啱嘅。你咪喺个评论度反映到出嚟囉，系咪先。系嘛？你罗成芬罗夫即系过咗身啦，系咪？我哋即系好尊重嘅长者，咁佢当年喺新闻报写新语，系嘛？几巴闭啊，系咪？金耀如系嘛？又用过个笔名叫管建志喺文汇报写评论，又系即系砰砰声嘅，个立场好清楚，系嘛？后来因为六四咁，跟住佢哋即系啊脱离共产党，咁我当然就即系同我哋殊途同归咁，系嘛？但当年佢坐喺呢个位嘅时候，包括金耀如喺六七年嘅时候暴动，佢负责呢个文宣嘅，系嘛？佢哋系有一个好清晰、旗帜鲜明嘅立场，但系佢唔会作埋啲假嘢啊嘛，大佬系咪？新闻就还新闻，评论就还评论啊嘛，社论就一定系旗帜鲜明系嘛？对新闻点会好似你而家屌啲文汇大公作到咁嘅咧？呢个堕落。所以我有一次咧，即系其实早两个礼拜啦。咁啊，於是與公民幾個即係報名，咁啊，每一次每一個人去報名，我都有去現場嘅。佢老母度度咧都有文匯大公記者跟住，啊，特別對你與公民咧，即係情有獨鍾。我報名啫，係咪？又唔係民主黨，又唔係公民黨，又唔係民建聯，又唔係工聯會，係咪？咁你與公民就係報名啫，選舉事務處去民政處報名啫，係咪？佢都跟住嚟，又影。又攞料喎，咁我話你攞呢啲料翻嚟用冇用嘅，翻到去啲編輯幫你改曬，你主要係影張相，哎呀見唔見到個教主啊，係咪？見唔見到邊個啊？咁啊影張相，跟住翻去就作啦，係咪？跟住嗰啲記者咧，我係同佢洗腦啊，知唔知啊？我話俾佢聽，我話你喺文匯做，你知文匯上海文匯報幾巴閉，知唔知？你知唔知有冇聽過一個報人叫徐柱成啊？系咪？ 有冇听过呢个张桂莲咧？ 张桂莲大公报啦，胡正之啦，系嘛？咁有冇听过啊？系咪？我话呢个就系文汇报大公报就张桂莲系嘛？四不主义，不党不盲不卖不私，系咪？呢张报纸甚至成为即系美国啊，即系呢普林斯奖甚至想颁奖俾佢咁滞嘅，你明唔明啊？系嘛？喺呢个三十年代抗战期间，哇！佢发挥嗰个舆论影响力几大，你知唔知啊？ 文汇报我出咗好多好巴闭哐哐声嘅呢啲咁嘅报人，系咪？堕落到而家咁，系咪？堕落到而家咁啊，几肉酸啊！喂，1957年嘅时候，毛泽东帮呢个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，标题叫做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》，就响起呢一个所谓反右嘅号角，大明大放。反右運動就由呢一篇文開始，你明唔明？跟住就屌你，即係嗰啲張伯鈞啊、羅隆基啊，啊呢啲又係哐哐聲啊！當時嘅嗰啲所謂民主派人士，全部都屌你，真係慘啦！即係下場非常之悲慘，係咪？所以我有時講，你40年代呢班所謂民主人士，同我哋而家香港呢啲民主人士，即係打邊爐同打屎忽，係咪？人哋個個學有專精，係咪？饱读诗书，喂，宪法学者又有，政治学者又有，经济学家又有，系咪？啊，个个对共产党即系有期望，系咪？当时嘅共产党又哐哐声嘅，你明唔明啊？譬如你45年嘅时候，如果你毛泽东写嗰啲文章，系嘛？一个冇人民即系授权嘅政府，屌你咩？我哋根本就唔需要效忠俾效忠佢嘅，系嘛？你效忠咩祖国啊？屌你咪爱咩国？爱蒋介石嘅国啊？呢啲国不爱也罢，系嘛？一个冇人民啊，即系同意冇人民同意而成立嘅一个政府，屌你我哋背叛佢就系100%正确嘅，屌你咁啱晒啦！你老尾，你共产党有人民授权咩？屌到我哋唔爱国系天公地道嘅，毛主席讲噶嘛？你老尾真系啱唔啱啊？喂，嗰、那个年代呢啲民主人士全部都支持共产党嘅，系咪？到50年代中冚家产，全部扑街，系咪？毛泽东就喺《人民日报》写篇社论，就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》。当时嘅《文汇报》咧几开放，喺共产党统治底下，系咪？你要批判佢，咁即系佢相对比你嗰啲党报系开放啲啦，系咪？跟住几多人啊，要人头落地。嗰篇文最大的特色就系话，我哋而家搞嘅呢一个唔系阴谋，系阳谋。因为啲民主人士话：，屌你毛泽东揾老衬，你话叫我哋对共产党建言，系嘛？俾啲意见共产党，系嘛？批评共产党，等共产党有进步啊！毛泽东话民即系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呢八个字几好啊！讲嘅人系冇罪嘅，你随便发表意见批判共产党啦，但系共产党听到嘅就足戒，提高警惕，系嘛？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哇，开放言禁，大家唔系唔好讲你共产党不是啊，俾好多意见，扑街一抽咁帮你搞掂晒，系嘛？全部投入黑肉，跟住你民主，哇！你搵我老陈，又话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毛主席话：言者无罪无罪，言者有罪有罪。讲嘅人你本身系冇罪，你唔系你个阶级成分冇问题嘅你。 我话你有罪，我话 屌你，我话你有罪有罪，言者无罪嘅无罪，言者有罪嘅有罪。跟住你话，你话我搞阴谋，我哋啲阳谋嚟嘅，系嘛？呢个引蛇出洞，大家抄翻呢篇文嚟睇啊，好精彩嘅。咪我呢度有本毛泽东选集都可以攞，一阵间可以喺休息嘅时候攞出嚟抄翻嗰篇嘢，读一段俾你听。 好难啊， 好精彩 啊，拆喺度， 企一埋咁咪揾到噶嘛？嗰57年嗰本系咪？当年啊，即系呢个文汇报系要俾毛泽东写篇社论去批判佢，批判嗰啲自由化思想、资产阶级方向。今天的文汇报屌咧堕落到连呢一个屌你即系啊 ，Alpha King 都话和不堪啊，亦都没有人看香港屌你真系，诶呢铺你大镬啦，多口啊你屌你真系，唉，跟住文汇报一篇文叫做《满足知情权克尽媒体责任》嚟回应呢个李国昌， 咁唔止，我仲要睇一睇 remind 大家。咁有關 Hong Kong 呢個事情，其實文匯報係爆過料噶嘛？咁當其時點解又唔報警咧？ 唔係，咁你吳克儉而家話譴責，強烈譴責啊嘛！ 譴責邊個？ 你譴責邊個咧？屌你！我如果喺教事務委員會咧，我見到我實屌柒佢。你譴責邊個？嚇、啊？ 咁文汇报爆咗呢个陈文敏获委任嘅，咁、你咁屌你获为校委会委任，跟住就喺度砌查陈文敏，咁又唔见你谴责，吓、文汇报爆料。喂，人哋报道新闻就克尽传媒责任，满足知情权啊嘛，系咪？大条道理。咁而家呢个录音被公布，咁作为传媒，你唔好问我新闻来源喺边度。咁我为咗满足知情权，克尽媒体责任，咁商台就要将呢个录音带播出嚟噶嘛，系咪？你炒边个晦气啊？而家，屌你有本事咪揾嗰个俾录音带商台嘅人咯，系咪？咁商台理论上就唔会爆㗎啦，係咪？咁如果爆撚咗呢个商台都可以執笠啦，唔使听啦，係咪？你都保护唔到新闻来源嘅，呢、這个唔係牵涉到刑事喎，刑事你话法庭要传召你，係咪？喂，你要交出呢个新闻来源，係咪？咁你被逼要交，如果唔係就话你藐视法庭，咁美国好多呢啲例子啦，屌你记者宁愿坐监，我都唔会将个新闻来源啊作为一个，我唔即係新闻记者唔会做司法传令兵，係咪？你话三权分立，我系第四权，屌你系嘛？咁如果我爆咗我新闻来源出嚟，咁以后边个俾料我啊？系嘛？咁佢觉得喺道德上边，新闻道德佢唔可以将个新闻来源爆出嚟嘅，系嘛？咁你话唔得，屌你犯法，系嘛？因为呢个刑事案件，你一定要系提供嗰个新闻来源，系嘛？咁如果你唔做嘅话，你就藐视法庭，跟住捉你坐监。咁美国试过好多呢啲案例，宁愿去坐监，跟住咧就上诉，系、咪？利用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打甩官司，又有，系咪？真正嘅坐监又有，系咪？嗱，呢个就系美国嘅故事，系咪？新闻界，咁你而家睇下商台，喂，呢单唔系刑事嚟嘅，系咪？咁你如果爆，咁你商台可以系咁先啦，系嘛？咁你咪有本事，你咪揾到呢、這个，好啦，当你揾到咁点啊？拉佢坐监啊？屌你啫！咁你拉到你就啊呢、這个叫做梁锦祥，我而家严厉谴责梁锦祥，系嘛？屌你作为校委冚家铲，你喺度偷录，系嘛？咁原来佢哋已经将啲手机收晒噶啦，因为手机有个录音嘅设备噶嘛，系咪？收晒都有得录嘅啫，要录，系嘛？屌你支笔都录得啦，用静静啦，识下攞支笔去录啊，识字定讲嗰啲嘢啦，咪拍埋都得啦，咪点解唔得啊？所以你睇到呢件事咧，即系香港成个即系嗱，当然啦，即系好似阿冯伟光话斋，我俾钱嘅。我哋梗系有权干预你八大学校啦，系咪？呢个系公帑，同样嘅逻辑。屌你妈，我系纳税人，我哋呢啲仲系啊，即系其中最少数俾税啊，俾标准税率嘅人。你谂乜？你出粮我有份俾，系咪？我屌柒你，叫你扑街冚家铲，快捻啲死，得唔得？ 得， 我俾钱啊嘛，系咪？你话啊，而家系公堂，所以你八大专院校你一定系要屌你俾政府管，讲乜撚嘢啊你？如果你呢个得，咁我而家好简单啫，下次你冯伟光屌你坐喺个立法会度企喺后边嘅啫嘛，我就话我而家叫你扑街冚家铲冯伟光，因为你样衰，我有份俾钱，得唔得？系咪？我唔去讲你嗰个政绩嚟批判你，我就系讲呢样嘢，用呢个逻辑得唔通噶嘛？系啱啱啊？所以咧。到出年咧，即系嗰个财政预算案攞嚟立法会嘅时候，哦，屌你大捻把嘢讲，官到无求胆自大，系嘛？屌你，佢捻多嘢讲，我呢啲人仲要俾喂我哋立法会咧财，即系呢个财政预算案嚟立法会嘅时候咧，我唔可以加你钱，但我可以削你钱，系嘛？我可以提出修订案减你人工，咁当然次次减人工投票都系输啦，系咪？咁都系。借呢一个修订动议就屌咗羞辱你，点可以讲呢啲嘢噶？喂，咁好多公立大学都系政府俾钱，政府俾钱就真系人民俾钱，系咪？咁你就话哦，佢政府可以管得，咁我哋做人民管唔管得间大学先？咁佢仲有咩学术自由咧？请问系咪？哦，你出面嗰啲纳税人都有权管佢嘅，跟住围佢间大学啊，乜乜乜要求咁啊？哇，咁佢咪又要受到压力，冇学术自由。我哋政府又话管得佢，系咪？所以佢做大学校监冇问题嘅。喂，当年港英时代即系佢做大学校监嗰个港督，佢嗰个真系一个形式嚟嘅啫嘛。 你老味，你真系当你自己有实权，你边有咁多时间啊？咁你全部啲校董会都去坐啦，八家学校系咪？咁白痴嚟讲呢啲嘢系咪？所以香港呢啲咪唔系狗官系咩？系咪？所以我就喺立法会叫你狗官咁啊！阿曾玉成都唔才嘅，都唔会话我冒犯佢哋嘅，因为佢都即系心有同感。除非有人举手，哎、我认为黄毓民议员冒犯咗啲官，因为叫佢做狗官，咁、其实叫佢做狗官都已经唔系冒犯佢噶啦，即系嗰啲个狗官咧，其实狗都系好忠诚噶嘛， 系侮辱咗啲狗，应该 冇侮辱啲狗，侮辱咗啲狗嘅都唔啱嘅。港大呢单嘢点收科咧？你估 港大依家点收科？咁我都好简单，用最悲观嘅睇法啦。九月嘅时候，我八月嘅尾嘅时候，我讲港大学生应该部署九月罢课，冇得罢。咁我问过点解冇得罢？佢人头唔够。咁而家人头唔够啦，唔罢啦。咁点公投？公投话俾出嚟啫，投咗。咁啊，结果知道咗之后，李国章啊继续做呢个校董会主席。即系将会做呢个校董主席，咁你如何呢件事？我、初出年咁样，跟住考试啊，跟住放暑假，哦，咁就完咗啦。咁唯一嘅寄望系咩呢？就是、六八九唔好连任，咁简单成件事，就唔系港大做到啲咩嘢出嚟，系六八九唔好连任咁简单啫。真系，我最想睇六八九连到任之后，就呢班而家喺港大入边喺度吓，也文也武喺度搞呢个朝纲大乱嘅人。他有什麼面目再見回香港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，有什麼面目面對香港市民？唉，不過這麼說來很悲觀啊。 現在事實是這樣嘛， 你同意啊？你同意這個估計啊？ 所以你很慘的，現在你唉，不過港大大家都知道啦，即是香港最高學府啦。 不是，你港大不同其他大學啊，其他大學是不需要背這個包袱啊，怎衰法，即是好像譬如我哋以前读呢个喺浸会咁样，你有个吴清辉走去做校长，咁我觉得真系，哇，真系不知所谓。好啊，你其他而家越嚟越，但你港大系一个即系金漆招牌嚟噶嘛？你有冇睇过呢个玻璃之城咧？啊，我最记得黎明有一个对白 ，We are the best， 系嘛？啊，咁你孭住啊 ，We are the best， 咁你系咪做翻应该做翻 We are the best？嗰種咁嘅風格， 歷史最悠久嘅大學，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， 即係培養最多人才嘅、政府公， 係咪阿孫中山都嗰個出嚟嘅？ 孫中山係呢個醫學院， 係咯，咁啊又記得當年咧，阿梁錦松咧，佢就快做呢一個財政司司長嘅時候咧，就走上去嗰、那個即係大學上面，即係噏一番嘢出嚟噶嘛， 中山廣場， 中山廣場嗰度噶嘛，咁我都在場咁樣，即係呢個換句話講咧。你港大的人对自己这个学校是有所期待的，你现在李国章入来就是大家要破坏一种期待，令到你自己觉得你这个香港大学和其他大学是没有分别的，甚至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大学的风格，那我单从这一点呢，你港大人是应该企出来去抗争的。 不是，你一间大学呢搞到这样的，即是个校委会， 你不要说你什么大学啦，是普通一间大学都不应该这样的。 一个人事的任命搞到即是神憎鬼厌，同埋即 是我最老套的报警那下嘢啊，即是你首先你要找一样嘢，就是你如果这个学校入面的校政是没有任何东西被人挑剔的，不需要。 报什么警啊？ 你报什么警啫？你唯一一样嘢，我记得当年是什么报警呢，就是程介南。当其时他那个即是贪污案，有人影了他入面他公安公司，那他就报警了。但是报警之后哪个被哪个去坐监呢？那大家就记得啦，就不是即是泄漏这件事的人即是去坐监，就是他自己被坐监。即是你经历过这么多东西，经历过这么多风波，港大郑耀宗当年做校长，甚至被几个学生关了下来，经历这么多年，自从这个90年代开始，为什么完全是没有自己得到教训的？为什么没有觉得这间大学是需要保持他自己的个校誉，或者甚至做得更加好啲，系咪啊？你唔觉得香港大学嘅排名喺而家系世界越嚟越低嘅？ 咁佢咪话你搞事咯，所以咪低咯。 排名低系因为香港学生搞事嘛， 就咁咯。话你佢一定系赖你啲学生噶啦，佢唔会话屌卢草文、屌贾伦文啊嗰啲，佢唔会讲。屌你老味嘅，系嘛？仲有李国章，屌你即系吓，即系引述啊张达明教授讲嘅，屌佢痛恨香港大学噶嘛？你揾个痛恨香港大学嘅人嚟做中文大学校委会主席，屌你真系，揾一个一直以来啊！即系佢个言行，识得佢嘅人都知道佢系痛恨 Hong Kong U 嘅。而家揾一个痛恨 Hong Kong U 嘅人嚟做 Hong Kong U 嘅校委会主席，系有实权嘅。咁你话港大师生啊，仲要继续鹌鹑嘅话，咁冇啦，屌咁 即系你自己放弃自己， 冇得讲啦，系咪先？一个最痛恨香港大学嘅人，去做香港大学嘅校委会主席，然后呢个咧。就是由一个痴线佬叫六八九去委任佢，咁一个痴线佬去委任另外一个痴线佬，啊，冇咁咯，咁你话系咪好笑啊？咁你香港大学啲师生咁点咧？就着件黑袍出嚟行一轮，咁系咪可以解决到问题咧？啊，表个态咁啊点咧？系咪？一定同佢死撚過噶啦嘛？呢啲係就咁著件黑袍有差用咩？係咪要罷教罷課？上次講咗，而家又冇下文，係咪？ 即係做唔到咯。 喂，而家佢真係會委任佢做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，咁你點先？係嘛？你港大嘅學生同埋老師點先？ 嗯， 咁啊。咁如果你話你公投嘅結果又係因為 反對 意見係反對咁咁，佢反對無效咁。佢話即係等於有啲人講：，我哋有個機制，咁啊，有一個機制，有一個既定嘅程序，咁啊委任呢個李國章教授做呢個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係適才適所，係嘛？因為佢做過教育局長，佢又做過中文大學校長，係咪啊？屌你，佢仲系香港吓，即系世家子弟，屌李氏家族啊后人，咁佢点解冇资格做校委会主席啊？系咪？佢话陈文敏冇博士学位，咁当你要去任命一啲有教授嘅时候，你副校长有呢个权去任命一啲教授嘅时候，咁你自己就冇博士学位，你任命一个有博士学位嘅去教授，咁点通啊？咁样样讲过，咁你前目咩学位都冇啦，大佬。当年 咁唔止好多个都冇啦，姚宗仪都冇啦，咪仲有做教授系咪啊？而家你仲要系同佢起翻博物馆添啦，大佬，即系呢啲叫咩？叫打横嚟讲，而家香港呢个社会就系咧，大家唔需要讲理由，唔需要讲理性嘅，就边个恶就得噶啦，边个攞实权咧，边个攞权有权就得噶啦， 好啦，休息一阵先。